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82集。快亥时，太医到了，一同来的还有杜相派来的宣令官。太医在头痛病再犯的魏王榻前仔细为他断了脉，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这是旧疾，由来已久，只能调养。魏王躺在床上，脸色与常人相比异常的白，这使得他原本英俊的面庞显得有些缺少生气。他的声音也显出虚弱感来，与平日的持重威严大相径庭。 我家王爷这病也调了很久了，为什么总是不见好啊？ 大可放心，王爷这是多年思虑过重，积劳成疾，还是需要多休养几天，放松放松精神，自然会慢慢好转。我开了几副安神调养的药，还需王爷坚持服用啊。 那魏王明日还能上朝吗？如今朝纲不稳，大事纷杂，杜大人那里心急呀。 这 这是老毛病了，通过一宿便没事了。请转告杜大人，明早我必定会赶去。 好，卑职这就去通告杜大人，还请魏王能好好休养。 待众人退下，顾伯却不走，站在屋子里犹豫了片刻。陈泽明看他神色古怪，追问何事。 之前太医来时，往府外看了看，感觉有些怪异，似乎有不少人深夜还在府外走动。这样完了，平日可没这么多人，也没灯会什么的。 大概是路人也说不定。 老爷说的是，那老奴就告退了。 陈泽明低头思忖片刻，起身摸了一套仆人衣服，趁无人之时绕到后院，拨开小门，推出一条门缝往外撇去，果然见不远处的街头巷口有人影闪闪绰绰，往来不断。陈泽明看了片刻，心中不禁更加低落。他低头想一想，悄声将门合上，抬头望望屋檐，突然跃起，那一瞬间手就已经勾到了檐边，五指用上力，身体顺势翻越而上，如鱼一般无声地滑入暗影之中。话说萧潘云做国丈也有两年多了，在萧景还是荣王的时候，他亲闺女是荣王妃。如今荣王妃已经成为皇后这样久了，可国丈大人萧潘云在京城各路权贵眼中还是什么都不算。萧国丈异常气恼，可也没有办法。京中达官望族云集，想让人仰慕尊敬，要么你出身高贵，要么你才华惊人，总之没两把刷子是不行的。萧潘云出身商贾，他父亲壮年经商，四下游历，最后靠做木材生意发了家。但凡有了钱的人便会想以钱易权，于是萧潘云成年后，父亲为他捐了功名，萧家这才有人步入了仕途。萧潘云前半辈子混得平平，自从机缘巧合把女儿嫁入了荣王府，才算是一步登天，好生享受了一把做高官外戚的滋味。萧锦出征之前担忧京中权力争斗，将他封为殿帅，将京中全部兵力交由自己的岳丈管理，这才安心出兵。可萧锦没想到一点，军中武将不同于殿上文臣，大部分人的功名是靠卖命杀敌得来的。换句话说，殿前司与马军司、步军司这三衙才是朝中上下最讲实力的地方，要管束这样一群人，单凭文书印绶实在难以服众。萧潘云身为国丈，裙带之时早已不言自明。 于是萧殿帅走马上任后，虽然身旁不乏巴结献媚的属下，可大部分将领那种貌似恭敬实则不以为然的态度，深深刺伤了早已习惯做高官被奉承的萧国丈。正在萧国丈在殿前厮待得浑身难受时，杜相朝他伸出了援手。杜进旦调来三名将领，都曾在殿前厮待过，协助他打理军政。萧潘云少年时也是一个善武的人，捐的也是五科，但后来做了萧瑾的岳丈，便大有可以功成身退的觉悟，从此再也没有从军打仗。这三人来之前，他面对诸将的不服管制，只有焦头烂额的感觉，等到三人到了，才大大松了口气，从此做起了撒手掌柜，每日里呼朋唤友，小酌赏妓，偶尔才去军营做一小会儿，算是到了场。这样的日子惬意难言，于是萧潘云对杜进旦起了莫大的好感，觉得朝中有这么个能人，实在是江山之福，社稷之福。然而到了今夜，萧潘云无法继续享受这样简单幸福的人生了。他突然弄懂了杜进旦派人协助自己这一举动背后的真相，并为之冷汗淋漓，惊慌失措。陈泽明与萧潘云隔机而坐，默默注视着国丈大人瑟瑟直抖的手指。杜进旦做了许多事情，在旁人看来都不过是争权夺利之举，可此刻回头一看，这老狐狸原来在不动声色中已经掌握了整个京都的局势。陈泽明心中怦然直跳，刀锋已经逼到眼前了，自己却懵懂不知。猛然惊醒的一刻，那股寒意真是让人心惊肉跳。 府外的府兵和意图未明的夜间宣召，多少印证了信中的事件。匈奴已经得到了萧瑾的降书，接下来杜金丹想干什么？他还会让萧瑾回来吗？ 这些陈泽明都不能确定，他能确定的是，这样的情况下，杜进丹第一个要对付的便是在地位人望上还能牵制住他的自己。 很多人的生死都悬于一线了。 奇怪的是，越到这样的时刻，陈泽明越是冷静，每每危机在前，他身体中便会弹压出一股如剑般的锐气。这来自战场的多年磨砺，胜负未定前他从不想生死。但萧潘云见到信笺后早就乱了阵脚，再一想发觉自己眼前的富贵只怕是要成过眼云烟，心中大感难过，脑中只如一团浆糊般理不清头绪。 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下陛下肯定是回不来了，这老西佐巴不得他死在外头，这皇后只怕也做不成了。 萧潘云叹了几句，突然发觉自己说漏了嘴，急忙又抬头看，却见陈泽明自顾自起身，似乎并没有听到他一语。陈泽明在屋中踱步走了两周，待回过身来，只见一双眼目光炯炯，在暗中如兽般隐约发光。萧潘云看出他身上止不住的杀气腾腾，犀利如刃，不禁大骇住口。夜深了，十数骑兵急往殿前司军营而来。片刻后，营中鼓声雷动，惊起众军士。这是殿帅急令升帐的号令，鲜少使用，一旦雷起却是迟者重罚，众将哪敢怠慢，都立刻起身着甲。很快大帐内灯火通明，随着鼓声落定，众将齐聚。 来人，将刘志宏、蒲雨两人拿下。 将军，冤枉的。 将军 冤枉的。 将军 冤枉啊，来我明察。 就是此二人擅口军饷，数目巨大，被人匿名告发，枢密院已暗中查证属实，论律当斩。 众人定睛一看，却是不久前刚因病而退的魏王。魏王曾任三牙最高统帅，位高权重，又是当朝名将，说出来的话旁人哪敢随便质疑。 冤枉 只听着那两人一路求救告饶声不断，却还是被人拖了下去。纵然有人觉察出这行径有些不合法度，却也不好此刻提及。待那两颗头颅送上来，萧潘云命人去两人帐内搜查，钱财没找出什么，却找出了几封密信。陈泽明拆开一看，果然两人与杜进旦暗通款曲已久。 那杜进旦的亲信还有一人，名唤庞大勇，是这三人之首，今夜正在宫中领兵述职。 陈泽明点头，将几名曾相熟信得过的将领叫了进来，将杜进旦的信及方才收缴的密信传递相视，众人都惊。 魏王千岁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 皇宫共分东西南北四门，内有高墙，外有护城河，守卫森严。宫门紧闭之后，无疑于一座小型城池。这个时候举兵攻打，一来难保后宫嫔妃的安全，二来一攻一防之间难免耗时。宫变这样的事情一旦拖起来，最易生变，此乃下策。行之只怕劳师动众之余，身家性命难保。 魏王所言有理。 既然此刻宫门已闭，也就意味着消息完全闭塞，那我们只需立刻下令，今夜营中不许一人外出，违令者立斩，则杜贼无从知晓这两人死讯，更谈不上应对。而我们静待明日宫门一开，再以换防为名义制造混乱，趁机行事，岂不比强行攻城快捷轻易许多？ 待众人将第二天的行动细节一一商定，各自回营整兵了，陈泽明这才微微松了口气，顾不上连夜的奔波，立刻趁夜色潜回府。他对萧潘云其实不甚放心，倒不是担心这国丈大人临时反水，而是这个人似乎能力有限。但为了不打草惊蛇，陈泽明却又不能不回。好在还有严青在殿前司打点，他这才有暇分身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